创作者考虑到电子音乐呢是能够让人抛却所有的思想包袱，跟着摇头晃脑的音乐类型，为此呢就以释放你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我为核心，创作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靓颖演唱的这首《心灵感应808》。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首作品当中呢，张靓颖也是加入到了词曲创作的阵容，还有一首纯英文同样的曲，同样是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八月八号星期三，欢迎各位光临带上音乐去旅行开场的808，也是为今天这个日子做一个特别的应景。旅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邂逅很多很多的风景，当然也会感受到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在一顿饭的间隙的过程当中，可以和隔壁桌的人偶尔的聊上两句，你就大概知道，哦，原来他身上在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那样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去阿根廷感受一段爱情故事。为了欢庆结婚30周年，老夫妻呢正在进行甜蜜的同城旅行。当然这个同城呢是需要加一个引号的一个同城，怎么讲呢？稍后节目当中我们好好的感受和领略一下。这对老夫妻呢，他们办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活动，跟 Tango 有关，看着一段舞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 多少再见会再见，不剩下怀念，无情的稻田变成了饭里面，在你嘴边霓虹灯的夜，你发现想你的人少得可怜，橱窗里生命换了季节，拼命打着在飞驰的时间，漂浮中想抓住点不变，清晨前你看见睡了几年的背对你的脸，往前吧谁甘愿被定在这顶点，做个梦我想应该会好一点，快乐点勇敢往前，请问前面在哪一边，当信念当压灯只等来了改变， 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2005年的专辑怎么样当中的一首浮城。在这张专辑当中呢， Eason 的将所有的普通话部分 邀请到了大家现在非常熟悉的梁翘柏以及 Jim Lee 进行制作。而 Eason 呢，自己也是参与到了专辑当中每首歌曲的制作过程，无论是选歌、歌词、编曲、制作，几乎全部都是事必躬亲的。专辑当中的每首歌曲呢，也都是他亲自挑选出来的，甚至连歌词的主体意境、编曲的走向风格也全部来自于陈奕迅和词作者、编曲者经过多次的修改才最终确定下来。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浮城》、像《对不起谢谢》、《不睡》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而说到《浮城》，今天我们要去往的这座城市呢，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提到这个名字呢，可能大家就想猛吸一口气，好好的呼吸一下那里的新鲜空气。所以11:11进入到今天的达人时间。答案时间，今天提供的这个文章的作者呢，叫做 Alex， 他来到的就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当然来这里看一场探戈表演，绝对是必做的事情之一了。他们选择了在咖啡 Totoni 这家老牌咖啡馆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心愿。先看一看这家咖啡店的装潢吧。咖啡 Totoni 的装潢呢，充满了18世纪西班牙的殖民风格，复古和繁复的装饰细节呢，充斥着从地板到天花板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再看一下服务生的穿着打扮，服务生统一穿着黑色的西裤和白色的衬衫，个个腰杆笔直，发型精致，充满了电影当中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老派管家这样的作风。到了晚上6:30的时间，他们是在预定的桌旁坐下，但是由于人实在是太多了，需要和一对中年夫妇拼桌。这对中年夫妇的衣着非常的精致，先看一下先生。先生呢，穿着西装，系着领带，而旁边的女士呢，一身紫色的长裙，脸上画着浓妆，两个人的身材看起来都有些发福了。大叔的脑袋呢，感觉也开始谢顶了，而大妈的浓妆掩盖不住的是眼角的皱纹。桌子实在是太小了，这个时候呢，他们开始互相的打招呼，有的人用西语，有的人是用蹩脚的中文，开始互相的询问对方来自于哪里。当然我们这边的人呢是来自于中国的，而对面是本地人，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大叔刚说完呢，大妈就立刻插话说，今天我们不是本地人，我们今天不回家，今天我们要住酒店。而说到这些话的时候呢，大妈眼角的皱纹明显的多了几分，然后大叔跟着一起笑，随后解释到说，今天是我们结婚30周年的纪念日，30周年哟。大叔特意的把30又重复了一遍，30太不容易了。 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烈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便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很好笑你无情，连一场欲望都舍不得回避， 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狂乱越难掌握。 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 让我狠狠想你，让我笑你无情，连一场雨望都舍不得回避。 花样年华，非常好听的作品。首先这个编曲非常非常的出彩，听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想到了王家卫的那部电影呢？一个多小时的电影，没有多余的修饰，人呢是唯一的背景，一个转角，一盏街灯，两个孤独的身影，女方在给男方一个机会，但是男方呢却没有勇气接近，于是就这样两个惺惺相惜的人挣脱不了内心的束缚。很多人说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很想哭，又有些人说没有想要流泪的冲动，但是印象当中非常深刻的旧色调的老街，漂亮的旗袍，以及半死的爱情。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是非常幸福的一对夫妻啊，他们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人，但是却因为30周年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他们要选择做外地人，假装不认识这座城市，在一个餐厅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美食。当然这个餐厅有的就是 Tango， 在吃美食的过程当中他们会谈 Tango， 他们会讲述彼此刚开始见到对方时的那种心情，这一路上他们经历过很多的坎坷。当然讲着讲着的过程当中，为我们提供这篇文章的作者听着听着也是觉得完全投入到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当中去，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羡慕。三十年在他们的爱情上好像没有任何的编制， 选择明天可能的爱，那一夜他沉默，从低潮关系逃开，一直到今天他还始终不明白，这样的决定到底该还不该。还记得那夜的悲哀，泪关心门，你故作坚强离开，然后安慰自己缘分自有安排，纵然心中充满了脆弱无奈。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最后才了解已错过了真爱。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真心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只可惜我们都一直到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 眼里微醺来，每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个人都期待下次遇到真爱，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 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爱。这是来自于谭雅参加雅自己作曲并演唱的 True Love。 在这段旅行的故事当中，看着对方三十年的爱情始终还是像一开始时的那个样子一般，那一下那一个当下你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美好。但是诚然，这三十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爱情肯定也会经历过起起伏伏的变化，但是好在有这三十年的这样的一天，还可以像他们第一次约会时那样，继续的浅浅的唱着，浅浅的聊着，假装第一次认识彼此。前面说到这个大叔说啊，他们就是本地人，但是呢，大妈这个时候一记一记的老拳就已经落在了大叔的肩膀上。大妈说呢，所以今天我们和你们一样是这里的游客，我们当然也是在这里旅行的。说完呢，又在大叔挨了拳头的肩膀上揉了揉。其实这就是老夫老妻他们之间的相处方式，有的时候可能随意的一句玩笑让对方生气了，啪一巴掌就上去了，但是紧接着又非常的心疼，于是又紧接着在肩膀上继续的揉一揉。不久之后全场登陆，今晚的演出呢也正式的开始。而说到今晚的演出，也是我们今天所要听到的 Tango 音乐。 Tango 可以说非常的赏心悦目，跳舞的过程当中，男女主人公他们舞者身上的每一个动作不停的旋转跳跃，既是那么的高雅，难度又是如此之高，沉浸在其中会让你忘记所有的烦恼。不在现场的我们，音乐声音开大一点，尽情的舞蹈。 Through the door.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七，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我们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近日，韩寒微博宣布，由他执导的新片《飞驰人生》将于2019年大年初一全国上映。他写道，我的第三部电影《飞驰人生》已经开拍一段时间了，翻看素材，心潮澎湃，夜不能寐，日不能睡，恨不能明天就上映。同时一起曝光的还有该片第一批主演阵容，沈腾、黄景瑜、尹正、田雨、腾格尔、赵文轩等等。这是韩寒继上一部票房口碑双丰收的《乘风破浪》后再次进军春节档，而这一次他将拍摄一部赛车题材的动作喜剧，沈腾出演男主角，一位想重返赛场的赛车手。该片还将延续韩寒一贯的韩式幽默，用喜剧的方式展现赛车世界的热血和燃情。影片讲述一个曾经叱咤赛车界的炒饭摊老板试图重返车坛，却频频遭现实打脸的故事。再来看环亚电影公布了一系列新片动向，目前周显阳导演会开拍《射雕英雄传》电影版，刘伟强会开拍《头文字 D2》，而台湾导演钮承泽则会开拍《跑马》。距离《头文字 D》2005年上映已经过去整整13年了，虽然有望重拍，但是凑齐原班人马，周杰伦、陈冠希、余文乐似乎是困难重重。最后来看，甜宠偶像剧是这两年网络剧的大热门。作为知名网络小说的同名改编剧，网剧《惹上冷殿下》一反青春偶像剧的套路，另辟蹊径展示粉丝圈的生态。这部剧改编自晨光熹微的网络畅销小说《惹上妖孽冷殿下》，深受书迷喜爱。故事直击粉丝圈的前线，展示一系列校园趣事。对这次影视化的改编，原作者表示，区别于小说的天马行空，改编更加贴近生活。这部剧今晚8点在腾讯视频、芒果 TV 同步上线播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一段旅行会邂逅一段故事，一顿午餐会想到两个人最初相识时的那份美好，一段舞蹈重新认识别具光彩的对方。11点34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一对结婚30周年的夫妻，不要忘记。 东国风的歌曲有从不解的思考是快问方文声最清楚，从男子唱到双截棍，东风不到发路却一路走来是中路，中国风，我坚持风格，我活在我的世界，谁都猜不上嘴，唱单调是我的本性，出其不意是我的个性，就算我待在山顶，也只不过是个平民老百姓。当我的肩膀有个两块空地，那就是勇气与毅力，我要做音乐上的皇帝。下坡的路不费功夫，别人已经帮你铺路。当我选择生活，因为我取名叫征服，艰巨跟那权威就只差一个字，有时有点分不清，因为我喜欢这些字。你会觉得更有意义，如果你的未来只能恭敬眼前乌蒙蒙一片，那是因为你也没把眼睛给擦干净。我能走下去，至少各位被你亲近。我常常在想，宇宙只有一个太阳，为什么我的影子这么多这么像，站在幻想和我一样喜欢模仿的朋友们，崇拜世界还有心动，这种美的人站在我后面，我很感谢命运让我看不见你，到最后只是一个结果的分身，怎样的努力找不到自己的方式，老子在讲道理有关系天涯，我告诉你做自己，谁的大金最大的敌人就是那内心的自己。 后面大段的哎呦哎呦哦，有没有学会来？来自于周杰伦的《红模仿》这首作品当中，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他的那种固有的旋律，用了一大段西班牙 flamenco 吉他作为编曲进行串联，给周氏的混搭风呢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当然，这首歌的歌名呢叫做《红模仿》。红模仿，红模仿，对，是的，这首歌曲呢灵感就是来自于那部法国电影《红模仿》。当然来自于他自己作词作曲并制作。前面我们讲到了今天要认识的这对夫妻呢，他们是结婚30周年的来自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本土的一对夫妻。在一家酒店当中呢，跟我们提供这篇文章的作者，他们是坐在一张桌子上，彼此互问对方来自于哪里。当作者听到他们来自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本地的时候呢，夫妻俩当中的女方就站起来说话了：今天晚上我们不是本地人，今天晚上我们只是游客，来到这里好好的感受一下别样的30周年一晚特别之旅。前面呢，他们也是看了一段非常精彩的探戈舞蹈，看着台上的探戈舞蹈的时候呢，这篇文章的作者呢也不忘回头去偷偷的观察一下坐在身旁的大叔和大妈。此刻的大妈呢正挽着大叔，靠在大叔的肩上看着舞蹈，舞蹈当中穿插的本地传统音乐演唱是大叔最喜欢的段落。每首歌开始前呢，他都会拍一拍作者的肩膀说：哎，你听，这首歌曲真的很好听，是我的最爱。然后他就会挽着大妈跟着轻轻唱起来。大叔唱的不好听，但是动情极了。是的，今晚他们不回家。 徘徊一人，彷徨的心，迷失在十字街头的你，今天不回家，为什么你不回家？往事如烟， 往事如烟， 爱情如迷， 爱情如迷。 遭遇了许多困难，还是有些事情让你觉得遗憾，追逐梦想却独自奋战，夜深人静开始觉得孤单，一天又有一个新的挑战面对，假装自己 OK Every day， 别想太多，还是听我的 Reggae。

给你。当我伫立在窗前，你越走越远，我的每一次心跳你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田，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 版本的《天天想你》来自于陈绮贞的现场版本，特别是刚刚我们听到的最后那一个段落的时候，简直就是一个女生在自己的浅浅的唱着，浅浅的说着，浅浅的表达着天天想你这样的心情。爱情过程当中，男生女生都会经历过天天想你这样的一个阶段，怎么样把天天想你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过程慢慢的延续下去，让两个人的爱情始终保有新意，这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女生在天天想你的时候，男生可能也在思念女方，男生的思念会化作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来自于王力宏的《你不在》。 当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我此时到你在转身，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不过渴望你渴望的余温。我关了灯，黑暗把我并吞。 来自于2003年的作品，王力宏作曲并演唱的《你不在》，收录在《不可思议》这张专辑当中。出道多年来呢，王力宏做出了自己心爱的音乐，但是呢，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来工作和体验生活了。久而久之，家人朋友甚至是最亲密的伙伴都觉得王力宏好像不需要他们。有一天，王力宏午夜梦回的时候呢，发现自己太专注于音乐事业的后果，竟然是所有深爱的人都已经不在自己身边。于是他也就有感而发，创作出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首《你不在》。这首歌曲一出来，当时打动了很多的人，到今天你再听的时候，还是很容易带入到他的情绪当中去。 停得在只有你去的方向。 所以会有人觉得说，陪伴是最深情的告白，这句话真的很深入人心。 出现我身旁。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认识的这段阿根廷的意大利的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夫妻结婚30周年，他们选择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晚上来到一个酒馆当中，好好的重新认识一下对方。这天晚上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是外地人，通过这样的一个假想的形式度过一个特别的30周年纪念。某一个瞬间你会觉得他们好像就是年轻的时候的那个样子，刚刚遇到彼此。爱情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会讨厌会嫌弃对方，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生气，但是没办法，你就是离不开他。11:56，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全程告一段落，感谢各位。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明天同一时间泽华和你不见不散了，还有一段时间 I think I 拜拜。 都会有你守护肩膀，呜呜呜 I think I love you， 爱就是这样 cause I miss you， 喜欢你善良陪你去逛逛，会偶尔吵架就是这样了说贴心的话。 80多年前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曲征集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